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啊，给大家讲这个免疫功能方面的知识。前头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呢，我们怎么想办法来维护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者想办法激活免疫系统，让这个大的系统呢，通过它的三大功能，第一个防御功能，第二个内平衡的功能，第三个免疫坚实的功能，让这三大支柱能够维护我们的健康。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免疫功能低了以后会提高疾病的发病率，比如一些重的疾病，像肿瘤啊，或者是糖尿病啊，慢性肝肾病啊等等啊，这种疾病，甚至心脑血管病呢，现在也研究啊，有些细菌的感染，对引起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样来看呢，我们这个免疫力对于预防疾病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们呢就应该想办法，第一个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想办法激活免疫功能，让它比较完善，让它这个平衡，来维护我们这个一生的健康。第一个呢就提到的这专家告诉我们的，要重视心理免疫。心理免疫我们知道，就是你的情绪啊，你这个爱生气不爱生气啊，你的是不是高度的紧张啊，是不是生活上有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经常处于焦虑状态啊，或者你孤独啊，不快乐，像这些呢都会严重的影响免疫功能，或者你生了比较严重的疾病，你有没有对疾病做斗争的这种决心，也是能够影响你疾病转归或者是恶化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个神经系统可以通过各种神经对免疫器官起着支配作用，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这个哪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哪个环节出了毛病，都会影响到免疫力。所以呢，重视心理调整和心理免疫是这个环节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别的呀，你容易，你比如你吃东西，你可以自己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消除自己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性格上的改变，这非常非常难。那这些呢，又对我们的心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人们啊，要学会自我调节和驾驭情绪，智慧的对待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正确的对待各种的刺激，养成乐观啊、开朗啊，还有宽容豁达这样的性格。有了心理的平衡，才有生理的平衡，那才能延缓大脑对免疫系统的老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在生活中啊，现在的生活中，人们生活比较这个丰富，也比较这个复杂。所以呢，这种情绪上引起的身体的这种损害越来越被重视，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咨询呢，就是心理医生啊来为大家调整，重大的事件发生以后啊，有心理医生很快的赶到现场，能够帮助大家这个平衡心绪。那这对于预防疾病的发生，或者是促进疾病的好转，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第二个，要坚持科学的锻炼，适度的锻炼。适度的锻炼呢，可以延缓我们胸腺是我们讲过啊，在我们这个胸骨有一个凹底下那儿，一个小口袋装着的东西。那胸腺我们知道是 T 淋巴细胞的家，是 B 淋巴细胞的家，就是说是产生抗体的那个细胞的家，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了。因此呢，适量的运动它就延缓了这个胸腺中枢还有免疫器官的衰老，它能够提高淋巴细胞对病毒甚至于突变细胞的杀伤力，体内的干扰素也会因运动而分泌增多，让它发挥抗病毒的作用。运动的时候体内代谢旺盛，然后抗氧化能力也增加，有利于清除自由基，保护免疫系统免受损害。 运动呢可以使人呢比较愉快，而且对心肺的功能都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对于血管和免疫系统有特别大的影响。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选择运动适合你运动的项目，关键的要持之以恒。如果持之以恒的有一种锻炼伴随你终生，那么你能够起到延缓免疫系统衰老、去病、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怎么来激活我们的免疫功能。要培养爱好兴趣，广泛的爱好兴趣啊，可以是陶冶我们的情操和性情，所以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让我们远离疾病。第四个，生活一定要规律。生活规律，按时作息，劳逸有度，就是劳逸有度，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使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正常的运转，大脑的兴奋抑制等等，生命的节律都能够和谐平衡，这样就容易形成强大的免疫功能和正常的免疫功能。第五个呢，要合理的饮食，就是饮食啊要清淡，不是说你那个有病了以后不想吃东西才清淡，而是平常就要养成啊清淡的食品，而且要这个营养全面，什么都吃一些，比如像这个鸡鸭鱼肉啊，特别是鱼和蛋、豆类的东西，海产品的东西，还有菌类的东西，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我们体内的油脂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帮助我们能够增强免疫力。不可以过多的摄取比如高脂肪啊、高糖啊、高蛋白，特别多的蛋白，就是你不要让自己的体重超出正常范围，这样呢导致了我们身体的脂质类的紊乱，而使心血管不能够发病率增加。你比如三高的人啊，一般免疫功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胖子孩子，你这个胖子肯定他的胆固醇高就抑制我们的白细胞，抑制我们的吞噬细胞的这种免疫功能，所以呢在吃饮食上就应该特别注意，适当的用一些你比如补充维生素啊，还有补充微量元素啊，这些的东西也是有益的，在增强免疫力上和抗衰老上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是说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最主要的什么，一个心理平衡，一个营养平衡，还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当然你这个有烟酒的特别不好的嗜好，那对我们免疫功能的损伤也是大的，所以呢不管是烟和酒过度了以后，特别是烟几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那么就容易引起免疫功能的紊乱，从这儿打开缺口，然后使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还有使我们的内分泌都发生紊乱，最后呢你这个免疫功能呢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有关专家就提出了增强我们人体健康的建议，其实呢一点不复杂，一个就是多饮水，喝水虽然不能够使人防病，它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的病人啊早期的康复，特别是科学的喝水，不要等到渴得不行了才喝水，这个发生在工作比较忙的人或者是老年人口渴中枢啊，他不敏感，所以他已经很缺水了，本来老人的身体的水分就比年轻人嘛，比正常健康人要少 10%-15%， 所以你这等到渴了以后你就脱水了，脱水的时候我们的细胞就不能够正常的发挥生理功能，那免疫细胞也不能发挥，他们不断的在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巡视，这样的功能也会减少，所以要引起疾病。因此呢多喝水，而且要喝健康的水啊，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讲啊，18度到45度之间，这种这个温的开水或者是凉开水，你喜欢喝凉的话，凉开水18度左右你就感到凉了，这个种呢是最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功能的水，多吃一些有这个维生素啊还有微量元素啊，还有矿物质啊比较多的东西，一定要禁忌高糖、高蛋白、高脂肪，特别是高脂肪和高糖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上平衡，还有一定要让自己的睡眠能够在7-8个小时，而且深睡眠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在人在睡眠的时候啊，在肠道可以产生一种胞壁酸，这种胞壁酸呢它在脑子里起作用，一个它可以这个增强免疫功能， 它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而这种功能只在睡眠中才有，任何其他锻炼休息都代替不了，所以睡眠呢一定要好。因为这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可以使白细胞数目增加，巨噬细胞活跃，然后肝脏的功能增强，这样呢对于侵入我们人体的细菌或者病毒就可以得到消灭。所以这些事情如果都做到的话，我想呢你肯定是一个免疫功能非常正常，而且能够很好的维护自己健康的一些做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早早的就知道，两三千年前神农本草经第一本中药学书，365种药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到了李时珍的时候就可以说它明确的说它补益五脏之虚，比如它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能够增智慧，益脾气补中养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你看都说到了，如果你这个经常用灵芝来维护身体健康，你就鹤发童颜，然后啊你脸色红晕，睡觉也好，吃饭也好，消化功能也好，长期用的结果就改善了你的体质。所以我们的古人在两三千年前就知道灵芝经常用，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被四五百年前的李时珍也证实了，被现在的中医药学也证实了灵芝的西药学的价值，药理学的价值已经证实了。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因此它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预防以及消除和减轻症状和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经常用灵芝可以取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效果呢，就是灵芝里不管它的孢子粉还是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以及它的种，以及它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那么含有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那现在不管是科学仪器分析啊，还是用这个科学分析方法，那么都证实了这一点。而且现在中药学的研究也证明了灵芝真正具有气血双补、调节阴阳、扶正固本的作用，特别是在你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这个预防和保健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比如增强我们的抗寒能力，少感冒，再有就是呢让我们这个整个体质发生改变。原因就是因为灵芝里的十大类150多种整个成分，它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三大功能的网络稳定，而使我们各个器官的之间的功能协调，生理功能得到发挥，而且细胞得到及时的更新，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呢身体健康，保护我们的身体。当然灵芝啊对于免疫功能的增强，你比如它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啊、锌元素啊、硒元素啊，这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啊，而且它的维生素 B 族非常丰富， B1 B2 B6 非常非常丰富，再有它本身就是个碱性的全营养体，那么你用了以后呢就可以使我们的免疫三大功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而得到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